水。当天夜正月亮望着我俩天真梦乡，满足下卡昼日艳丽尽放，满足下卡醉香，但美丽心中一再想。 疲劳的小声已在云上，风中叶儿纷飞飘满窗，换上当天的晚装，涂唇膏仿佛当晚模样，深宵独行攀越路途上，将地上遗下筷子张，尽这心肠，愿尽力忘掉却再想，你淡忘热浪留在我身上，他的眼光似梦样，不禁令我想，他的臂弯散魅力，不禁又再想，当天夜静月亮望着我俩 梅艳芳《曼珠沙华》。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3，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啦、啊。今朝早为你主持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有钱佩佩嘅。今日系星期五，唔好误会，今日系星期一。点解咁讲咧？放咗两日假啦，系嘛？个感觉系咪好似咧放咗星期六同星期日咁嘅感觉？系啊，今日咧翻多一日，听日又放假啦。啊，呢、這个礼拜咧，如果对于打工仔嚟讲咧，都几开心嘅，因为咧，虽然你话打风咧就困咗喺屋企，不过咧，即系可能你平时喺屋企冇乜机会做嘅嘢，即系例如执拾下。例如清雪柜啦，系嘛？平时咧可能即系买咧，好多执咗喺雪柜嘅嘢咧。啊，你坐喺屋企成地冇咩好做咧，你就好中意打开个雪柜咧，就睇下有啲咩食啊。咁啊，整又好，或者攞嚟饮又好咧，或者可能睇下，咦？呢啲已经过期啦，抌咁啲好啊。即真系会可以帮屋企咧，无论你话喺雪柜又好啦，或者屋企咧都。 打掃一下，執拾一下咁樣，或者可能拆翻啲舊嘢出嚟睇下咁樣啦。無論你話拆翻啲舊碟出嚟睇又好，舊碟出嚟聽又好啦，都即係可能平時屋企冇乜時間做嘅嘢咧，呢兩日打風又好，即係你話假期又好咧，都可以即係做咗好多好多平時冇做嘅嘢啊。不過咧，今日又要濕濕心情翻工翻學咯，雖然咧。即系听日就放假，不过今日嘅感觉又觉得真系几舒服嘅。咁啊，已经嚟到月中啦噃，眨下眼又月中，咁好快又月尾又出粮系嘛？2021年10月15号农历咧就系9月初10星期五嘅早上啊，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啊。妹姐之后，我哋有 Danny Chan 陈百强嘅出现。心爱着你， 你说过爱在这一生里有过快乐与心碎，你说过爱在我的身边悄悄看我熟睡，听说你在这刻想我，听说你在记起我，往事也记挂你在那儿，时日如飞，今天在我心里是充满不退的记忆，时日如飞，我似爱在这地，任一天天过去，任一生飘过去，任一切飘去，再没法追，这一生里有过快乐与心碎，你说过爱在我的身边悄悄看我熟睡，听说你在这刻想我，听说你在记起我，我也记着每刻往事，也记过你在那儿， 好啦，咁啊，讲下今日嘅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啊。最高气温咧约为28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北风。稍后离岸咧间中系吹强风嘅。展望咧周末至到下周初咧系会转凉同埋干燥嘅。早上气温咧系逐步下降至20度左右嘅。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嘅。真正入秋啦。因为咧呢几日咧都仲系觉得有啲热啊。不过天气预测话俾我哋听下，星期会转凉啦，咁都未去到冻嘅。不过就令我谂起呢一首歌啦，欣妮姐姐《冷冷的秋》。 从再见那一夜，春等到秋。求共你在一起，不理多久。爱应是没期限的拥有，地老天荒跟你相守。情送与你之后，不可以收。情入了你心中，跟血相扣。我心事自然地吸引，愉快恋歌心底里轻奏。从再见那一夜，春等到秋。求共你在一起，不理多久。爱应是没期限的拥有，地老天荒跟你相守。情送与你之后，不可以收。情入了你心中，跟血相扣。我心事自然地吸引，愉快恋歌心底里轻奏。 心被照耀，生生世世都不会忘掉。迷上了你的姿态， 每一分亦美妙，比起我那一切重要。每晚都会掀起丝丝记忆，记着你风中浅笑，记着你顾客日流长发，随着你那脚步轻轻飘。然而为何偏偏止于记忆，记着你风中浅笑，记着你顾客日流长发，常令我梦境中一生中的美事，是那一天共你偶遇，教我有永生抱憾，是我知道日后热爱不可再度沉。然而为何掀起丝丝记忆，记着你风中浅笑，记着你顾客日流长发，随着你那脚步轻轻飘。然而为何偏偏只以记忆，记着你风中浅笑，记着你顾客日流长发，常令我梦境中 有丝丝记忆啊！听到首歌回来有五点半钟的新闻，这个时候我们有零时十分叶倩文的歌声。 零时十分，你窗看门外暗灯，迷途夜雨静吻路人，沉在雨中你低声的说Happy birthday, my loved one. 为何现今只得我呆望雨丝，呆呆坐知夜半已是，拿着两杯冻的香槟说 Happy birthday to me. 绵绵夜雨无言泪珠，陪我庆祝今次新生。绵绵夜雨，无言泪珠，齐来为我添气氛。无人夜中穿起那绵绵舞衣，呆呆独坐直至落时，拿着两杯

回忆，逝去的爱在心头，回忆在记忆中的我，今天曾泪流，请抬头抹去旧事，不必有我，不必有你，爱是可发不可收，你是可爱到永远，我是真心舍不得你走，有日让你倚在深秋，回忆别去的我在心头，回忆在这一刻的你也曾泪流， 刚才在节目里面播放了一首冷冷的秋，想起秋天的歌怎可以没有这首呢？谭咏麟《爱在深秋》，将时间带到你早上的5:41，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听日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有钱佩佩陪伴你。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今日系星期五啊，要翻工同埋返学啊！ 曾狂热不分黑白的去爱，为你淌泪，明知不应该，仍是继续明知分不开，早惯等待，难明白怎么好像失去你，在你身半人始作后备，自我安慰曾经心爱过，不必心内细理，明知你是是彼此深夜都叹气，硬去迁就谁也觉乏味，没法忍受曾经想放弃，洒脱守在故地，怎么好像失去你，在你身半人始作后备，自我安慰曾经深爱过，不必心内细理，每

清风可告知，如天空可告知，恳请你万里送上我心事。曾写的千句诗，万个爱你的字，交给你可不可以？如清风可告知，如天空可告知，恳请你万里送上我心事。 刘德华嘅可不可以？可以，可以话俾你听我今日最新嘅天气预测啊！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啊，最高气温咧约为28度啊，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北风。稍后离岸咧间中系吹强风嘅，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咧转凉同埋干燥，早上咧气温系逐步下降至下20度左右，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80%嘅。呢两日嘅呢个风假同埋假期咧，唔知会唔会令到你嘅肚腩仔亦都走咗出嚟咧？喺屋企冇嘢做咧，就会拎起呢样食啦，拎起嗰样就食啦，真系要减肥啊！减肥咧，又令我谂起头先阿刘德华啦，仲有谂起佢减肥嗰套戏嘅拍档郑秀文啦。揾到郑秀文嘅呢一首旧歌《爱的挽歌》。 爱何以竟找到我？在刹那间发生，好比梦里闪过的火。你从我心中经过，让我彻底无错，真的叫我非爱不可。缘伴着你，就是没自我，亦未能为什么愿永远疯魔，就是在玩弄我。亦自愿受着过错，道别话未说，亦尽量去拖，呈现出一切去求你这一晚陪伴我。只需当打发时间，别疑虑太多，留住这一个夜晚，在明日重播。陪伴我一世，持着手。 某个钟咧，好快到呢一个上昼嘅六点钟啊！转头翻嚟咧，有呢一个嘅健健康康在清晨。今日星期五啦，所以出现喺健健康康在清晨咧，就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开咗学咧，大概一个月左右啦。咁啊，好多学生哥咧都有好大嘅压力。究竟点样可以帮学生哥舒缓压力呢？作为家长或者身边嘅亲戚朋友都好啦。都可以帮手想下计嘅。当然请教专业人士更加好啦。一阵间我哋又偷下师啦吧。这个时候我哋有黄海芹嘅出现。 终于也知道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被旁人运送。就算是分手，仍然可以在某个街节对我亲自说，如何地婉转，如何决绝，全部在暗示，日后别留恋。旧日藉着呼吸接触，这晚却要借他说旧梦结束，但愿是另一种慰藉。你怕看见我因你就地痛哭，由他引路，由他由他透露，旁人奉告也许更好，从他态度，从他自豪，重温往事难过又是无。终于我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被旁人运送。就算是分手，仍然可以在某个街节对我亲自说，如何地婉转，如何决绝，全部在暗示，日后别留恋。 的低碳发展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彰显大国责任和担当。中国红十字会向高雄火灾伤亡同胞表达哀悼慰问。

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 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差唔多答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嚟啊！今朝早咧有钱佩佩陪伴你嘅，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10月15号星期五嘅早上啊，农历咧就系呢个9月初10啊，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82%。确实真的要再提到大家一次，今天是星期五，不知道你有没有误会今天是星期一呢？因为呢真的放了两天假，那个人呢心情也都是放松了，也都觉得咦好像是不是过了个礼拜六礼拜日的感觉呢，但又很开心，今天是礼拜五，因为回多一天，明天又放假了，你说多好呢，是不是？不过呢望下个日历呢，再讲呢一个嘅公众假期咧，似乎就要去到12月啦，咁所以大家咧就要努力啲工作同埋读书啦，尤其是学生哥啦、家长们啦吓，因为咧即系去到10月尾至到11月头呢段时间咧，好多学校咧都系呢一个嘅测验啦，同埋考试嘅季节，相信咧大家咧都会紧张起上嚟嘅。因为过去的一年呢，大家都用一些很特别的方法来上堂啦，是吧，亦都用一些很特别的方法来考试啦。基本上呢都很松散下，咁而家呢就真真正正，即虽然你话返半日啫，但学生哥呢嘅压力呢亦都嚟啦。有时可能返半日更加压力大㗎，点解呢？因为啲嘢呢啲课堂呢逼埋晒一起。明明啲课堂以前可能有7个字、8个字嘅，而家可能半个钟头浓缩咗一啲啦。咁同埋咧，可能有啲科咧就被逼可能系 cut 咗啊，直头冇啦。咁变咗咧，可能喺课堂上面学习嘅时间就短咗。咁啊，但系可能功课量啊，或者测验量啊，咁其实都系冇分别嘅。作为学生哥，即系压力系好大嘅。点样可以帮学生们咧舒缓压力啦？老师要舒缓压力啦，学生要舒缓压力啦，家长要舒缓压力啦。咁今日咧喺健健康康在清晨，沈君豪医生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咧就会同大家讲下点样帮助呢一个学童咧减低呢一个嘅学业嘅压力啊。听首歌翻嚟咧就会有得听啦。呢、这个时候我哋有容祖儿嘅《明日恩典》啊。 来，为何还等待？趁大家也在，时间在流动，还过目前，往下秒开，就趁这分钟来一个合照，挨完还识怎么笑？辛苦记过活还是精彩，没有笑悲。到红海再行下去，大概还有姻缘开遍面前，寒季终变回暖，前面会有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来到星期五啊，六点钟新闻之后的清晨爽利，除了有佩佩之外呢，还有我的嘉宾朋友啊，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的。沈医生早晨。 大家早晨。 嗯，沈医生啊，开了学都个几月了，是不是？那亦都即见到很多学生哥呢都开始准备呢迎接可能十月尾或者十一月头的一个的考试啦。那理论上呢都应该是已经是重拾好心情啦。不过过去呢可能去年呢大家都知啦，疫情的关系很多学生哥其实都在家里上堂，或多或少对于他们的学习都有一点阻滞。今年就回到去这个学校正正式式地上堂的时候，我相信他们的学习压力应该比去年大了很多。 一点都不出奇，因为真的要适应的东西确实是很多的。你想想开学了，其实都过了一个暑假，个心情亦都系放松咗啦，咁要翻翻嚟咧，确实唔系容易嘅。仲要咧，即系上年唔系经过一个暑假咁简单，上年一整年咧都系用一个另类嘅方式去上堂啦。其实今年咧要咁样去实体翻学咧，其实对好多学生嚟讲咧都系一个挑战。唔单止学生，其实咧家长啊，甚至老师咧都有一啲嘅说法咧，都话啊系一啲压力嚟噶噃。咁所以咧，其实我谂无论学生、家长或者老师咧，其实都系适应当中啊。但系当然啦，即系学生首当其冲啦，即系其实翻咗学个零月咧。其实开始已经进入 作战状态。 作战状态。十月呢就都系开始听到一啲评估啊、测验啊，陆续有嚟㗎啦。去到十一月呢就更加可能都系啲考试嘅季节啦，咁样啦。咁学生嚟讲呢，当然即系压力呢一定有嘅。不过呢我成日都会鼓励大家嘅，就系话啊，其实压力呢系咪一定系唔好呢？ 压力可能系动力嚟㗎噃。 冇错啦。其实呢大家要知道适当嘅压力呢其实系好嘢嚟嘅。咁啊我哋个个都系㗎。如果我哋冇压力底下呢，好似我哋放緊暑假咁样，个个都懒洋洋啦。个个都呢好似晒太阳啊咁样，系咪？咁但系如果适当嘅压力呢，其实好多嘅学说呢都话㗎啦。嗰个压力同埋嗰个表现嘅比例呢其实系成正比嘅。 你嘅意思承受压力越大，然之后佢成功嘅机会越高。 某方面系啱咗嘅呢一样嘢。不过呢就系讲緊系开头嗰一段。咁如果係佢未有壓力之前，對一路個壓力慢慢一路增加，一路增加咧，其實個表現咧係都係會一樣增加嘅，係會成正比嘅。但係咧，去到某一個點啊，即係當個壓力大到某一個點嘅時候咧，過咗籠咧，咁個表現咧就會隨之而咧下降啦，好似一個倒轉嘅一個U 字啦，咁去睇呢一樣嘢咯，即係個壓力表現圖啦。 系嗱呢样嘢咧，我又有得讲。我个最细个女咧，近排就学游水啦。喺最初嘅时候咧，几堂佢又觉得玩水又玩得好开心喎。突然之间可能要学一啲深啲嘅嘢啦，可能要佢昧个头落去个水度嘅时候咧，佢又开始有压力啦。即系对于佢呢个学习，佢有啲压力，又惊啦，系咪？咁于是乎咧，佢就开始退缩喊啊，亦都开始咧就系出抗拒去游啦。其实系咪即系喺呢个压力底下，我哋系继续应该帮？帮佢继续去俾个压力，佢继续去成长啊？定系都系还说都系课外活动，我哋由得佢先啦咁样咧。 嗱呢个咧，我谂就要真系好睇嗰个现况系点样啦。咁如果个小朋友咧个忍耐力啊，又或者咧嗰个当时嘅状态咧，其实即系可能好似诈娇啊，又或者咧即系好似扭计啊咁样咧，我哋知道佢咧其实系仲有一个即系空间嘅。咁我哋不妨咧试下少少。就是可以再推一推啊，睇下佢可以承受多少少啊。咁其实当中咧，当佢去舒展自己嗰、那个，即系叫扩张自己嗰一个嘅 界限嘅時候咧、嗯，其實就係從中咧可以學到一啲新嘅體驗啊，嚇、 嗯、 咁啊。突破一啲佢自己做出嚟嘅一啲嘅框框啊，咁样。但系当然啦，如果佢个状态已经系去到声嘶力竭啦，你都知道佢系哎唔得噶啦，即系都系一个比较真系惊啊咁嘅状态嘅话咧，我谂我哋就唔好咁样去勉强佢啦。吓、咁因为咧，有时都唔少噶，有啲譬如学游水咁样咧，包括我自己啦、 嗯， 我当年都系俾人咁样去到即系推过嘅啊，咁但系咧，我到而家都记得嘅。 系 咁嗰啲咧，确实真系过咗少少噶，我都觉得。系咁啊，当然如果太过激进嘅话咧，对个小朋友咧都会有一个 阴影喺度嘅， 系啊，未必一个好嘅一个印象嚟嘅。 吓、 咁呢个亦都系对佢个安全感咧，可能都会有一啲嘅影响噶。 咁我就见到我女女就系即系跳咗落水之后咧，其实佢一路喊，但系佢呢度喊咧一路继续游嘅。咁即系话其实佢都有个想法，佢都想学嘅，不过佢就好惊咁解啫。 错得，有时咧我哋可以即系当佢系惊紧嘅时候咧，甚至可以喺佢身边啦，一路陪住佢，即系话我哋都用一个即系说话啦，去到肯定，就话俾佢听咧啊，知你惊嘅，不过咧你放心，我一定喺你身边咧。去到陪住你，一旦有咩问题嘅时候咧，我随时咧会喺度嘅，我会帮你嘅。咁但系咧喺我帮你之前咧，我都想你试下自己去努力试下先啦。咁样嗱，一个咁样嘅心态啊，无论系游水啦，又或者喺一个即系生活当中啊，遇到压力嘅时候咧，其实我哋都可以试下用一个心态啊，不但俾到一个安全感俾我哋嘅子女，即系话俾佢听，我哋无论如何，我哋喺身边嘅，我哋睇住嘅。你放心去试啊，咁但系我哋都想你咧，即系尽力去试咗先啊。咁样嘅心态嘅话咧，咁我相信咧，小朋友就系可以扩张佢嗰个嘅一个界限啊，扩张佢自己咧，佢一个嘅 突破 咗自己一啲嘅 limit 啦，可以话吓，咁啊当中可以学习到成长啦。 嗱，咁即系话。有適當嘅壓力對於小朋友嘅成長係好重要啦。咁但係點樣拿捏呢一個嘅壓力呢？ 係啊，呢個咧真係好難嘅一個難題。而咧每一個人嗰一個嘅最佳嘅壓力點，即係話咧一個倒轉嗰個 U 字嗰個頂啊，即係啱啱最大嘅壓力，但係佢又承受到，又表現最好嗰一點，其實個個人都唔同。就算同一個人咧，喺唔同嘅時間咧，那個壓力點都係可以唔同嘅。係咁、所以咧，如果你話小朋友嚟讲咧，通常我哋就会帮佢培养一啲嘅抗压力啊。抗压力咧，讲紧就系、譬如小时候我哋好着重嘅一个安全感嘅建立吓，嗰、个咧就系来自于一啲依附嘅关系啦，同、父母之间嗰一种嘅信任啊，嗰、种得到从父母得到嗰种嘅爱护啊、关怀啊，嗰、种安全感慢慢就建立。当嗰种安全感建立得好的时候呢，他对自己的自信心，对人和人之间那一种的信任关系里面那个看法，以至怎样看这个世界呢，其实都可以比较积极和正面的一面的，可以。但是呢，当如果他的安全感建立得不好的时候呢，可能刚才那几样东西呢都是相对负面。再有呢，就是当然还有很多其他东西啦，譬如他自己本身那个能力啦、可能他的性格啦、可能他呢即是一些不同方面的技能啦、都很影响他那个成长啦，同埋好影响佢呢一方面咧，嗰个抗压力、嗰个承受嗰个力量嘅。 咁其实吧，讲紧而家嘅小朋友最大压力，当然系功课同埋考试嘅压力啦。咁啊，功课嘅压力就我谂每一日都发生紧嘅。咁作为家长又好，作为小朋友又好，你真系见到佢咧做过十几样功课，但系都仲未做完嘅时候咧，有时都真系都唔知点样帮佢好。亦都有啲学说就讲啊，做功课嘅时候咧，家长最好唔好喺侧边啊，唔好陪住佢做。有啲就话要陪住佢做，咁、究竟陪好定唔陪好啊？ 即系我谂大部分嘅小朋友咧，慢慢我哋都鼓励佢咧，建立一个独立嘅应付问题，以至应付佢即系日常会遇到一个嘅困难嘅一个嘅技能啦，唔好咧就下下。 有問題嘅時候咧，即刻父母就衝出嚟啦，可以幫佢解決啦咁樣。如果係咁嘅時候咧，小朋友好難去學到啊，好難學到新嘅技能啊，好難建立到佢自己嗰一份嘅能力啊。咁有時就俾佢適當嘅挑戰啦，適當嘅困難啦。咁其實咧喺佢當中咧，佢自己去到探索嘅時候咧，就喺當中去到進步咯。咁、但係當然啦，有時頭先你講十幾樣功課一日係嘛，咁、我哋就要好小心去到同小朋友咧去拿捏啦。其實咁樣長期係咁嘅時候咧，未必係好事，因為咧、我哋都知道嗰、個成長咧唔係淨係學業啦，好多方面嘅培育啊都係需要嘅、以至休息啊都係相當重要嘅咁、但係咧，如果嗰個情況係即係我哋根本都改變唔到噶啦，好多制度上嘅嘢啊，又或者真係個現實係咁嘅時候，唯有我哋將我哋現有嘅資源咧，盡量去到用盡佢、我講緊咧，第一樣好緊要就係個時間。好多時候咧，小朋友啊，以至我哋家長咧，都唔經唔覺咧，即係浪費咗一啲時間。咁、嘅時候咧，其實就變咗時間唔夠用嘅時候咧，自然就覺得啲嘢好壓迫啦，好大壓力啦，係咪？咁呢個講緊就係點樣去到好好管理我哋嘅時間咯。 係 點樣去到每一日釐清我哋嗰一個嘅日程啦，我哋嗰、那個。叫做規律啦，咁同埋咧，我哋最重要將啲目標咧，我哋每日要做嘅目標咧，就分咗一個先後次序咯。 或者啲外圍因素可以改變嘅，我哋就去改變啦。例如原本你喺九龍翻學，你喺新界住嘅，咁睇下會唔會搬近啲啦。咁可能佢喺個翻學同放學嘅時間又會縮短咗咯。 係啦，有一個而家都流行嘅 term 啦，就叫做壓縮時間啊嘛，係嘛？咁就講緊咧，其實唔係真係將啲時間壓縮嘅，而係咧好好善用時間，好嘅規劃嘅時間，同埋咧盡量減省一啲咧不必要嘅，即係譬如交通上。譬如睇手机上啊，咁样咧就浪费咗一啲宝贵时间咯。 应该咁样讲，我哋即系每一日有一个日程表、时间表，系到几多点咧就可以做啲乜嘢啦。咁有个规律性喺度咧，就相对地就会容易。我仲记得咧前几集，曾经沈医生讲过咧，何思培每一日嘅练习以及佢嘅学习咧，都系一个好有规律嘅。咁成功就指日可待啊嘛。 冇错啦。所以呢一样嘢咧，我谂唔单止系即系学生啦，其实咧我哋大人啊，每一个咧。都啱用嘅。 好，咁今日咧讲呢一个嘅点样去帮助小朋友处理佢嘅学业压力啊，或者学习压力咧，相信呢个系一个好大嘅课题。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继续就住呢个课题继续探讨下，好 好， 拜拜， 拜拜。 沈医生之后咧，望个钟咧，时间嚟到早上嘅6:28啊，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咧，又差唔多告一个段落啦噃。临走之前提提你啦，室外温系26度，相对湿度83%啊。香港电台第一台嘅朋友咧，留待下个星期四啊，即系21号咧，再喺空气中同你见面。至于第五台的朋友呢，明朝早啊，在这个5点钟准时在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会在清晨上来再见到你。再次提提你，今天是星期五啊。因为呢一路都有昨晚去这个的超市的时候都想下今天星期几呢。所以我想我有这个疑问，相信可能你都有这个疑问。今日星期五啊，翻多日工，翻多日学就放假咯。咁喺呢度咧，祝大家有一个愉快嘅星期五啊！今日嘅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要同你讲声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